咁我哋睇翻張 PowerPoint 啦，咁我哋就用咗佢嗰個出生年月日咧，就試圖推敲咗一個盤出嚟。嗱，點解同大家講一講咧？或者有啲紫微斗數嘅師傅啊，或者亦有啊網友啊，都有研究紫微斗數咧。咁會睇一睇就係話，若果我哋用紫微斗數去論性啊，嗰個人咧，其實有幾粒星咧係比較係明顯少少嘅。咁我哋就疑似，因為根據佢講嘅説話咧，就好有趣嘅。曾經好似即係講過啊，鍾先生話佢即係話喺呢一方面咧，佢性佢會即係點啊，鍛鍊自己啊嘛，係嘛，同埋個持久嘅能力係相當之強嘅咁樣。咁啊，即係若果佢講呢啲嘅時候嚟講，喺觀眾嚟講啊，個個都喺度笑啦，係咪？即係唔係笑佢，即係話咧係有趣嘅意思啊咁。咁啊，但係我哋亦都睇翻咧佢本身嘅背景咧，咁點解會推敲呢個時辰咧咁樣？咁啊，可能相距都不遠，因為鍾先生嚟講，佢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個譬如佢好中意運動啦，好中意打拳啦，咁佢依家嚟講就好年輕啦，虛齡都是32歲，即係可以話叫做血氣方剛，甚至乎咧佢學歷係唔錯嘅，喺美國咧留學咧讀經濟學，咁啊甚至乎有報道話過佢咧就自己咧就喺金融市場咧就賺到第一桶金嘅，咁我哋都咁講，咁有啲網友調侃佢啦，咁啊甚至批評佢啦，咁啊即係話即係佢有家底啊或者有背景啊，但我哋覺得就係話，首先佢本身係有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有呢一方面嘅技術技能，另外再加上個運氣要咁樣去計咯，即係幾樣嘢嘅條件有齊，甚至乎膽識。係嘛？即係話，就算有個人俾1000萬你啊，你話俾我知，你係咪一定係可以賺到3000萬、2000萬先得？唔一定啊， 唔一定啊嘛。大把靠父哥嗰啲都一樣唔成。 其實我哋會覺得就係話嚟講，譬如你個朋友借1000萬俾你，同你爸爸借1000萬俾你都冇分別㗎。即係最重要就係話你能唔能夠運用到啊嘛，同埋你有冇咩運，有冇咁嘅知識，有冇咁嘅技術咁樣去賺到翻嚟先。咁好啦，呢個疑似鍾先生嘅盤嚟講咁點解會推論呢個時辰呢？咁第一，佢本身就喺外國讀書㗎啦。到外國讀書嚟講呢，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星呢，就係、是、因為文曲文昌喺遷移宮啦，譬如話文昌落陷呢，咁喺遷移宮嚟講呢，去到外國呢讀書都未必讀得好，但係一般嚟講都會大學畢業㗎，都會唔會話太差先。咁你有科星嚟講呢，喺遷移宮嚟講差唔多斷定呢出外呀，即係出外讀書嘅機會咧，就其實都好大。咁啊，本身命宮嚟講，大家睇到啊，有個天灰星。咁啊，天灰星嚟講，從命宮嚟講咧，就係話一生之中好多機會啦，好多貴人啦，對宮會照亦都天月啦。咁我哋細細個嚟講咧，天灰天月係貴人咧，咁啊當然係爸爸媽媽啦。咁而且坐喺你命宮，即係個貴人坐喺你嘅頭上，咁你話幾好咧？咁啊，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喂，天灰坐喺度就係話自己係貴人喎，亦都可以咁講。睇下你命宮個天灰星飛到去邊一個宮位咧，其實你就係嗰個宮位嘅貴人咯。咁即係話佢能夠好多人去幫佢，亦都佢可以幫好多人。我哋可以咁樣去解釋。咁啊，太陽六同埋太陰科啦，咁啊，陽光男孩啦，太陰科嚟講咧，同埋太陰同埋呢個太陽六咧，可以話呢一個命盤嘅人咧，其實有少少剛柔並濟嘅嚇，即係話可以叫做文武，亦都可以全才咁嘅意思。咁啊，跟住匯照咗嗱天機同埋巨門同埋擎羊啦。天機巨門擎羊咧就天機加擎羊咧就諗埋啲古怪招數啊嚇，好多巧嘅。巨門再加擎羊嚟講咧就非常之誇大嚇。即係講嘢嚟講咧，我哋成日都誇誇海口啊，誇誇其詞啊咁樣。因為咧，我睇到嗰個節目好似，如果我冇記錯，佢話佢自己可以維持一個鐘頭係咪？好似咁樣，咁啊都幾犀利嘅。即係如果我哋咁樣講，同埋咧，佢話我有練嘅咁樣，我第一個嘅感覺就係話，會唔會係練一啲少林嘅武功咧？即係 咁信唔信你見仁見智啦。 咁但係因為32歲都係性即係正值壯年青年期間啦，甚至乎個體能啊各樣嘢嚟講咧，即係叫做都係最佳嘅狀態。咁你話佢會唔會話佢即係講大話嘅，即係叫做話誇咗啲咧？ 因為我見到天機巨門再加瓊陽嚟講咧，我就覺得佢係真係誇張咗一啲嘢。即係如果咁樣講，係嘛？因為巨門嚟講咧，本身就係話表達能力都好強。我聽到佢講嘢都講得好快啊，表達能力相當唔強。但係咧，瓊陽星加埋就唔同啊。瓊陽星因為又得罪人知道啦。第二嚟講咧，就可能咧就講嘢咧就好似把刀咁啊，好似把劍咁啊，好鋭利啊嚇。甚至乎嚟講咧，真係好誇張啊，失實啊咁啊。咁啊，跟住再嚟講啊，官六公有一個天同忌嘅。天同忌嚟講咧，就令到佢喺事業發展方面嚟講咧，一個好努力嘅人。好多人咧認為，喂個忌星係咪唔好啊？咁樣天同化忌咁啊，當然唔好啦。福星化忌，但係正正擺咗喺官六公咧，以我經驗嚟講咧，有忌星喺官六公嘅人嚟講咧，係特別俾人做得更加多，而且係辛苦嘅，即係可以話攞嚟辛苦嘅。咁亦都可以話咧，係成功嘅機會大，因為點解咧？係比較憑自己嘅努力去做嘢噶嚇，即係忌星喺官六宮，但係天同星咧一化忌又麻麻地啦，因為天同星亦都係嘅，就好中意喺度咧講嘢咧就有時講咧就九唔搭八啊，講埋啲似是而非啊，咁啊，但係咧有帶少少幽默感噶嚇，都可以咁樣講。咁你睇個三方四正嘅會照嘅時候，首先睇個人嘅個性格咧，咁我哋都會睇到出嚟。好啦，跟住特別嘅之處嚟講咧，就係話就壓工有貪狼性。咁如果網友或者係紫微斗數研究紫微斗數人知啦，咁啊貪狼咧亦都係一個好重嘅桃花星嚟。咁喺就壓工嚟講咧，就可以咁樣講啦，就係話亦都有天馬。咁啊，貪狼再加天馬係點樣？好中意走出去滾，好中意玩，即係打邊爐都係叫滾啊嚇。咁喺宅厄宮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係表現到，可以話點講咧？即係話喺性嘅需求方面嚟講係比較大啦，同埋咧就係話比較多花樣啲咁樣，係正常噶。呢啲唔係唔正常嗰啲咁樣嘅。咁尤其是貪狼係桃花星擺喺宅厄宮嚟講咧，就會甚至有時嚟講咧，如果你係飛去子女宮嚟講咧，甚至係多仔宮都會有嘅。咁所以嚟講咧，貪狼呢粒星擺喺呢一個宅厄宮咧，其實已經係顯現咗咧。咁呢個命盤嘅人嚟講咧，喺呢一方面嘅需求嚟講係較為大少少噶。咁好啦，另外方面嚟講咧，咁我哋又會睇下，咁啊睇下佢本身嚟講咧，就係話最重要幾粒次桃花星咧，就擺咗喺邊個位嗱？好似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就係話天姚星啦。嗱，天姚星咧，我哋叫做不正不正。桃花星咧，甚至乎有天姚星坐命宮啊，或者喺宅厄宮嘅人咧，佢哋最中意咧就係 one night stand 啊 ，two night stand 啊咁樣，總唔知係以快打慢嗰種咁嘅態度去睇待睇呢個 sex 嘅一樣嘢。咁好啦，咁佢咧就飛入咗去夫妻宮喎，咁可以咁樣講咧，就係話，咦，另一半原來都幾配合佢喎，可以咁樣講，即係話佢識。到嘅異性啊，即係女朋友咁樣講喺夫妻宮啦嚇，咁有粒天姚星喺度咧，其實原來大家嚟講對呢個需求原來咧都係好相近、好接近啊，即係我哋可以話點啊平分秋色係嘛，兩個都咁上下嘅，即係可以叫做咩啊？可以叫做話 不相 伯仲啦，可以咁樣講。好啦，跟住之後夫妻宮嚟講咧，丁壬化六星咧，亦都係飛咗入佢命宮喎。咁啊好事啦，因為夫妻宮嚟講，天姚星再加埋文昌天梁，咁啊一齊咧就化六就飛入佢命宮，即係可以斷定咧嗰啲伴侶嚟講咧喺呢一方面咧都幾滿意啊，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好啦，跟住睇翻陣厄宮嘅貪狼咯，貪狼嚟講咧就係甲廉，廉咧就入咗去父母宮喎，咦咁啊即係可以咁樣講啦，咁啊。入咗父母宮，咁佢又好，即系點啊？好錫爸爸媽媽嘅，即係好孝順嘅呢個。好啦，睇個忌星咧，我哋飛去邊度啦？咁啊，甲年破母羊，咦，又係入咗自己命宮喎。嗱，入咗命宮嚟講，佢講到自己嚟講咧，如果可以話俾你知咧，佢對 sex 嘅一個係有需求，但係並非完全一種享受嚟嘅。我覺得，因為點解咧？忌星啊飛咗入去咧，同六星又有少少唔同啊，同科星啊入咗命宮咧，就似乎嚟講咧就係話可能嚟講係有需求，但係唔係一個比較上識享受性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咁樣去睇。好啦，另外咧就仲有啦，仲有我哋再要睇咧，另外有一個桃花星咧，亦都係廉貞啊。嗱，廉貞嘅桃花星同埋貪狼嘅桃花星有咩唔同咧？廉貞嘅桃花星係帶有感情嘅。 可以落淚嘅，可以可歌可泣嘅，可以係傷害性好大。貪狼嚟講咧，係趨向性嘅需求會較為大少少。咁所以兩粒星嚟講咧，就話點睛咧，又亦都可以叫做似桃花星啦。 即係咪即係一個重於心靈， 一個重於肉體，可以咁樣講啦。咁啊。如果你話另外都有桃花星嘅，咁你譬如話鹹池嗰啲咧，都係不正桃花啦。太陰亦都係桃花星嚟喎，大家唔好唔該。六星同埋化禄咧，亦都係屬於呢個桃花星。好啦，廉貞星嚟講，無貪任拔機啊，真係嚟講咧，嗰個貪狼咧又飛翻入去，咁啊飛翻入去陣厄宮呢粒星飛入去咧，亦都可以話佢嚟講咧就係、是。佢嘅享受睇對手，佢嘅需求亦都係睇對手，即係因應唔同嘅對手嚟講咧，就會調整自己嘅心態。咁我覺得嚟講咧，都係比較特別少少噶嚇，即係呢一樣嘢。咁樣好啦，咁我哋再睇下啦。有啲嚟講咧，就是、以用錢去買桃花，亦都會有噶嘛。咁啊，鹹池咧就喺福德宮啦，亦都有沐浴星喺度啦。咁啊，即係話咧，佢細細個嘅時候嚟講咧，對異性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感興趣，即係可以斷定咧，好細個嚟講咧，即係我哋俗語啲講咧，講得講啦嚇，叫做鹹濕仔嚟嘅，即係呢個細細個已經咁啊。所以嚟講，你見到呢、這個鹹池兩粒鹹池喎，見唔見咧？一粒沐浴喎，就喺嗰個福德宮嗰度喎。咁啊，流年嚟講咧，唔係流大限咧，就係26至35，即係話佢喺呢段嘅時間嚟講咧，喺呢個性嘅需求嚟講咧，係特別豐富啊，特別需求大，亦都匯照咗呢一個天姚。咁所以嚟講咧，匯照咗咁多嘅呢啲咁嘅不正桃花嘅星咧，咁喺呢個階段咧，可能咧。佢真真正正，如果真係想拉埋天窗，要正正式式咁樣結婚咧，我睇落都幾難啊！即係若果以呢個命盤嚟計，咁好啦，咁大致上今日主題咧就即係用呢個命盤咧，同為大家咧就解構一下呢個題目啦。咁剩餘嘅時間嚟講咧，就留翻俾黃師傅咧就講一講咧，就係話。有啲網友咧就想我哋講一講，喂，《蘋果日報》咁嘅情況會點咧？咁啊，黃師傅係有三支卦，咁啊，黃師傅就可以講一講，但係俾大家知三支卦其實代表咗乜嘢咧？ 啊，其實啲卦點樣嚟嘅咧，其實都係根據翻佢本身嗱，即係呢啲玄學嘅嘢就係咁玄啊，咁啱得咁巧嘅。啊，睇報道話佢有26年。是吗 是啱啱26年。 而那日就6月24日。 是。 是吗那就其实用这几组数字呢就得出呢现在荧光幕所看到的第一支就是地天泰跟着天地痞而中卦就是地风星。那当然每支卦都有它那个意象或者它的内容或者那个意思在这里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地天泰所解说的是什么东西先。咁太卦咧，其實太咧，咁啊，其實喺64卦當中係第11卦嚟， 都係最嘅， 可以話幾乎係最好嘅， 幾乎最好嘅卦係啦。 三陽啟太係嘛，萬事亨通啊！咁亦都代表咗咧，小旺大來係吉嘅啊！咁而講事嘅時候咧，佢亦都代表咗啊！講首先講，如果同嗱，因為人咧不外乎人。就是妻財子禄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有愛情啊、事業啊等等咁樣去演繹解説出嚟。咁佢就亦都講到就係佢嘅文字，佢有記載咧，佢就係話啦，喺如果喺愛情嗰方面咧，雙方情投意合，好多偈傾，天生一對；而喺事業嗰方面咧，上下和氣，打成一片，凡事順利。咁佢有建議咧，就係話雖然咧一切順利萬事如意啊，但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於事情發展咧應該啊做一啲防範於未然嘅遠見啊，則可長保安泰。反之，若果不知守成不義，防範未然，則疲極太來，吉之後好快就會轉為凶。咁呢個三陽開泰，萬事如意，陰陽融和，係一片和氣嘅。另外他亦都講到就話天地與天氣與地氣相通，即係天地之氣相接啦、相通啦，陰陽交流暢通。 在這個時節就是一個一月的春，等於 春天的來臨，春暖花開，萬物滋長，於人事則代表了人與人之間有好的溝通和交流，就一片祥和，萬事如意的。而太卦呢個卦象亦都原本就係代表咗喺地氣，因為地天太，地為坤，由下向上行。原本呢就係話喺上面嘅天氣呢由上往下走，代表咗天地之氣呢互相交合而通泰。反之呢地氣若果停留喺下，天氣停留喺上，則為陰陽窒塞。或者即係唔得流通啦嘅意思啊，就沒有交流咧，而成為一個叫做脾卦，咁即係話好似第二支咁啦，就係天地脾啦。啊，咁於喺呢個卦氣上邊咧，就坤卦咧，咁啊坤卦之後咧就係話復卦一陽歸來，就成、是、日。其實細細個都聽得多噶啦，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啊！佢用一元復始嚟形容嘅。喺十二月咧，臨呢個陽爻歸來嘅時候咧，就係、是、代表咗春天。春天嗰陣時有一個對聯咧，就成日講話咩啊？三陽開泰，即係嚟形容咧春天就即將嚟臨啦。所以咧喺個典故咧，即係話。就係、是、咁樣去嚟，我即係我哋會睇到話春天啊，因為每一年春天咧就係一個新嘅開始。咁而喺卦象咧，三陽咧就為乾，三陰咧就坤，坤係外邊，乾就內，因為上下卦啊，上卦為外邊，下卦為內邊，係內部。啊！亦都話咧，佢卦辭所講咧，小往大來啊，小嘅咧就係指陰氣、小人、邪惡、負面、消極嘅事物；大嘅咧就指陽氣、君子、好人、正義、正面、積極嘅事物。小往指就係話陰氣小人離去，大來就係指陽氣、君子翻嚟啦。因此喺呢個太平盛世、正義伸張、萬物通泰嘅時局。咁而卦咧就講太卦，其實都係講頭先亦都講過啦，都係等於萬事亨通、萬事如意啊，一團和氣啊，有如春天一樣，一切開始都係美好嘅。但係咧問題就係話春天啊，即係春光雖美啊，但係仍要慎防，慎防咩咧？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啊。咁跟住第二支卦就好明顯就得出咗咧，呢一支叫做天地痞。咁天地痞咧卦中咧就系六十四卦当中系十二嘅第十二卦，咁其实咧佢哋代表咗咩咧？痞咧就代表咗否定唔好嘅，或者叫坏咗。其实咧如果讲吉凶嚟讲咧，佢都系凶象嚟嘅，啊就显现出咧一啲阴阳气咧就唔协调，所以就造成事事不顺。咁亦都系有形容话痞之匪人，不利君子精，大往小来，啊。閉塞不通，有嚴重的溝通問題，而在愛情方面雙方就無法 互通了解啦，係嘛？喺事業咧，佢形容為不順嘅。咁文中亦都有建議，就話除了靜待時機咧，等待否極泰來，或者可以注意一下自己溝通能力上的問題。若為一個人嘅上司咧，即應該諗辦法去放下身段，打破咗下屬嘅心結。若果為人的下屬咧，就則要設法咧將意見上達啊，唔好閉塞不通，或者令到溝通不良。咁而痞呢個字咧，就從不啊，或者我哋叫否啦，係個單音啊，讀否啦嚇。有個不字下低有個口嘅，咁啊代表人與人之間咧無法講話，或者因此而溝通不良嘅意思啊，而引申咧就為之陰陽之氣無法交流。天地為和，甚至乎咧講到如果同生命有關咧，就係話生命冇出口，萬物凋零。咁好似卦，好似睇支卦嚟睇咧，痞卦咧就為乾天陽氣停留咗喺上邊，而坤地嘅陰氣就停留咗喺下邊，即係一個向上走，一個向下走。咁天地陰陽之氣就無法交流，即係應該就係話面對面嘅。啊！即係佢意思就好似背對背，一個繼續向上升，一個係繼續向下流。咁啊，所以咧就交流唔到， 唔得融和，萬物閉塞不通啊！政亂而人不和之象啊！呢個係君子退散，小人得勢，天下混亂嘅時候，象轉説天地不交，彼君子以劍得嗰個叫做碧藍，不可榮之綠啊，鳳綠個綠啊！意思就係話咧，喺君子呢個時候咧，不應想住一啲諗住一啲求功名利禄，而係應當退守隱居去避難，亦都意味著卜卦者咧就係話應該潛藏守靜，等待時機。咁而卦象咧下坤，則以外乾健，陰氣回到入邊，即係翻到入邊之後咧。陽氣被迫就在外面，陰陽不和，內心順著自己的慾望，又外面又剛強用事，凡事為和。這個卦詞就所說的實為之，就是說大往小來，大子是陽氣，君子正義，亦都是在外面三陽，三個陽爻，即是乾卦了。小呢指陰氣，小人邪惡，亦都係裡面三個陰爻就是坤卦。大往小來，意指陽氣，君子離去，陰氣小人回來而得勢，亦都係代表咗混亂不易嘅局勢。咁喺卦氣上呢，太卦呢就係春天一月嘅開始嘅卦象代表，主生萬物之長繁茂。彼卦呢就係代表咗秋天七月嘅卦，主煞萬物開始凋零，陽氣從復卦之後開始回嚟，即是一元復始咁解。咁一月太卦咧係陰陽最為調和嘅時候啦，而四月乾卦咧即係代表咗陽氣增長嘅頂峰。咁接著五月咧就為舊卦，陰爻回嚟啦。咁女人即係亦都可以指係小人開始用事。屯卦亦陰氣增長，君子開始逃離。到彼卦啦，則已是陽氣君子進去，陰陽無法交流而天地閉塞。凡卦到彼卦，萬事不順。如果做上司嘅話，建議最好聽下下面嘅聲音。如果為人下屬嘅咧，就應該想辦法表達出自己嘅睇法，先能夠咧打破上下無法溝通呢個局面。否則，唔係就係話否極泰來嘅意思嗱，咁所以啊，即係你話如果頭呢兩支卦所睇咧，其實都幾對應翻佢而家呢個現實嘅狀況喎嚇。 係啊， 咁啊嗱，跟住咧就有最後嗰支卦咧，個中卦就係為地 風星。 嗱，地風星嚟講咧，喺六十四卦當中咧，佢就遠少少嘅，就係四十六卦。咁啊卦咧就代表咗有個星字咧，代表咗星起飛揚啦，表示情勢咧有如風吹落葉啊，乘風而去啊。咁啊，亦都係星咧，亦都代表咗元亨，用見大人，密率南征吉啊。喺諸事嚟講咧，亦都講事情進展緩慢，讓人憂心嘅啊。但係只係往前衝咧，或者日久事情咧就自然可成。咁而講愛情嘅話咧，佢就話耐心等待，慢慢培養感情就可以成功，要能夠找人，即係揾一個叫做媒人嘅介紹咧，更為適合嘅嚇。而事業上咧，腳踏實地可以穩定成長，如果揾到貴人提攜咧，就可以加快晉升啊！喺個文章當中，佢亦都有建議，就話喺成長嘅原本就係話緩慢而需要時間嘅，亦都只要耐心等待，有朝日一定可成嘅。若能找到一個貴人相助，亦都可以加快事情的進展。啊，星卦的卦象咧就代表咗木在地下，木以土為身，土中之木將逐步成為大樹。咁啊，因此咧以星卦以星呢個名呢、這個字為名。咁取其咧就逐漸成長嘅意義嘅，而卦象咧下卦為巽啦，巽又有一個逐漸進入嘅意思，亦都係代表咗星嘅成長與上升嘅過程，係一屬於一種漸進式，就唔係跳躍式嘅。而星卦喺易經嘅排序當中咧，就居於呢個巽卦之後啊，與巽卦相中而成一對卦。咁啊，巽卦轉就話啦，啊巽卦巽也， 罪而上升為之升，故受之以升、啊、所以升卦意思呢並不能單以上升來解釋的、啊、重點呢在於它在於這個卦呢就是說一個匯遂的一個、之後的結果、啊、一個遂罪它的意思是講到、就是、好像一個刑罪一樣，亦都是代表了聚沙成塔積少成多這種成長的，而是比較慢啦，逐漸咁累積而成，啊咁啊，好似一啲樹木咁成長啊，所謂嘅百年樹人啊，即、就、係、是、慢慢慢慢啊咩啊， 慢慢逐漸 慢慢逐漸生長，亦都係唔會話一夜之間嘅嚇。喺吉凶嗰方面論斷嘅話咧，升卦大致上咧屬於係吉卦嘅，但係咧如果有外力幫助就會更好啊。換另一種講法就係話貴人提攜啦嚇。例如就在事業啦，有上司提攜啦；愛情的方面就有長者做一個媒人啦；而學業咧，當然有一些老師做主導啦。如果你話 book 到呢支卦嚟講咧，就話可以亨通啦，但係要能腳踏實地，慢慢嚟，要能夠受到貴人相助咧，咁啊嗰個時間咧可以話縮短咗嘅，就啊加快腳步啦，或者叫做啊，雖然有憂鬱嘅象徵啊，但係心中大可不必掛念嘅啊，可以就係話下定決心勇往直前。咁而升呢個字咧，其實都有一個昇華嘅意象喺度。咁亦都可能就係話代表咗佢去到喺而家，如果譬如講呢份報紙啦，即會唔會就係話講佢係去到另一種喺人嘅心目中去到一個層另一種層次，即係心靈上嘅層次。我講話升級到，就唔係話好似普通一個媒體咁樣咧，咁樣啊，咁啊會唔會有呢樣嘢咧？咁但係喺卦象地天泰到天地痞到地風星咧，其實咁啱，即係唔知啊，佢所形容嘅嘢係其實都算吻合嘅喎、 啊。吻合其實基於地風星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點解佢有地風升呢？其實就慢慢慢慢逐漸攀升嘅意思啊嘛。當初嘅時候嚟講咧，可能會比較緩慢啦，同時間咧就係話會比較有多挫折啊、挫敗啊、令人憂慮啊各樣嘢。但係咧就卦象顯示嚟講咧，就係話日久可以成事咁嘅意思喎。咁、但係咧就要耐心等待，因為其實逆卦嚟講，點解叫做逆呢？其實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變逆啊嘛。變逆的意思就是會變嘛，逆卦的聚卦轉對方，如果大家來講有看看這個六十四卦，如果看聚卦轉會知道一支卦好，跟住變卦又不好，變卦不好又會好，那麼好之後又不好，好像為什麼去到六十四卦這樣叫做火水未濟呢？火水未濟呢，其實就是說完成了之後來講不好的東西就會循環咁又會好，跟住然之後咧就翻去乾卦，咁啊乾卦自強不息喎，係嘛？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喺萬事萬物裏邊咧，逆卦裏邊咧就只係話佢係顯現咗宇宙嘅一個訊息，冇好亦都唔好，冇話唔好或者冇話好，同埋會變好亦都唔會變好。其實世間嘅事嘅萬事萬物都係咁樣嘅， 都係循環嘅， 都係一個循環咯。即係若果你話一位網友咁啊，佢係即係話建議我哋即係話用 逆卦 問到呢樣嘢，咁我哋就起個卦。咁啊，原來個卦象咧就出咗嚟講咧，就係話雖然或者艱辛啊，或者嚟講咧就係話水風星嚟講咧， 地風星 嚟講咧，其實喺卦象嚟講咧，亦都係可以叫做一支叫做中吉嘅卦啦，即係我哋可以咁樣講。 天地痞一定係唔好噶啦，咁啊而家咪處於呢種狀態係嘛？即係佢個形容啊，喺個爻喺卦象個文字上嘅形容啊，其實係都接近嘅。 嗱，因為地風星咧有啲嘅，地風星咧就要靠幾樣條件嘅，即係佢咧就其實寓意咧就係萬物嘅生長咧就逐漸嚟咧，就要靠咩？就要靠一啲指導性嘅，譬如話指導性嘅老師啊、人物啊。咁樣咧就令到佢咧就係慢慢慢慢咁嘅茁壯去成長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可能咧就係話，如果你從現實嚟講咧，可能咧就要調整一下啦，有啲嘢或者係咪先，甚至乎你要睇時間啦，即係咁樣。咁樣 調整最緊要， 係啦， 因為呢度都講得好明，你一定要調整，你唔調整嘅話咧就唔得嘅。 係啦， 咁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好似差唔多啦，係嘛？ 係啦。 咁樣呢我哋就講到呢一度啦，咁下星期就同大家再見啦。 好 ,OK, 拜拜。